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情商翻阿笋哥都系坐翻喺度。今日我哋讲一集非常之 serious 嘅后现代穷人生活。嗱，我哋头先同阿笋哥讲一穷一样嘢，真系，即系我哋已经讲过好多次好多次啦。我话说就有一日，我就同阿宝宝龙食饭，咁咧食饭嘅时候有一样嘢发生就系、是，我咧就捞只鸡蛋落一煲白饭度，再落啲豉油同牛油。阿宝宝龙就哇好啦好食，我话你试下日日食啊，屌你老味！佢话系咩？你以前成日食咁好啊？我屌你老味！我话以前成日食系冇餸噶，大佬，我屋企因为穷啊，穷捻到就系咁样煲一煲白饭，四个人阿爸阿妈细佬同我一齐食，食好捻多餐，屌你老味！即系有啲人就话我冇钱，我捞豉油添，我捞牛油，我捞猪油添咁样咁。是上一代啦嚇， 就咁睇，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唔會去到咁窮噶啦，都 係， 即係可以窮，但係我哋可以攞中援，中援一日都有幾草嘢， 係 嚇幾草嘢就唔需要牛油撈飯或者豉油撈飯噶，一蛋都係一蚊隻啫，比你貴幾一蚊隻好冇？ 係 嚇，你仲可以葱油蛋飯， 屌你！ 你其實有好多變化，$50喺個 recipe 裏邊有好多變化， 係 最擔心係咩咧？最擔心未來日子咧，有兩件事係極有可能發生嘅，超高通脹。 哦，系啊， 即系你最尾可以系拎住你而家嗰个 LV 袋，又孭住一大桶银纸出去买两只鸡蛋嘅。 系系系。 你个价，你个货币贬值到嘅，冇晒用啦。 系。 你个财产突然间唔见晒。 系。 你需要用另外一啲嘢同人哋去交易。 系。 咁第二个情况咧，就系战争。 系。 中国同人哋战争真系避免唔到啊！我几乎觉得。 哦，我觉得唔系喎。 嗱，譬如话我解释下啦。譬如話咧，我哋講下佢同埋呢個佢同印度嘅關係啊。 啊，印度啊，梗係勢成水火啦。 你而家去買人哋嘅地，買人嘅公路，買人哋嘅 property。 啊。 即係咧，其實而家中國有佢唔係同你打交，但係佢買起全世界嘛。係 啊，係啊。 咁然後當其實好簡單啫，即係老闆當老闆，即係你將啲時間 啊。 即是你將你的肉體按了給老闆的時候，你經常都想將你的肉體奪回的嘛， 這 個很正常，是不是？ 對， 即是好像你去給人家買了做妹仔，有多少妹仔打算服侍到你中老啊，我能夠，這些是真的看得到紅樓夢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想像，對，人沒有了的東西，終有一天會突然間大聲拍桌大叫一聲，我終有一天要拿回，對，包括日本，包括這個美國，對，即是其實呢，不同的地方呢，即係兩，即係大幾個大佬，大家喺度維係緊嗰個平衡嘅時候咧，係好多時候咧，如果有爭執嘅時候，就會靠埋第三國家去開戰，即係譬如話好似以前咁樣越南戰爭咁樣，屌鬼係中國同美國佬撚事咩？ 啱啊！ 你兩條友自己又踩只腳入嚟，其實係透過呢個地方大家互相開火喺度搞勁啫嘛。 係 戰爭睇嚟係避免唔到噶啦，未來嘅日子咧，咁樣你做一個。你會面對突然間你的財產會突然間冇曬，你住的屋會被人充公，你今天所享受和擁有的物質，包括你屋企的吉他、你的鋼琴、你的手提遊戲機， 嚇 將會全部都快會有。電視機打開的時候，你會望到金正日的撚樣。 屌你老味，唔撚係咁撚邪哦！ 或者咧發生一次很大的核災難，譬如好似日本咁已經發生了，而家講緊，如果大亞灣核電廠爆炸嘅話咧，基本上佢產生嘅問題同日本係一模一樣。 大過佢添啊！咁唔係，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冇日本嗰啲咁毒。 冇咁毒，我又唔知啦。即係你知道啦，啲秘密永遠係收喺最核心噶嘛。 係。 你都唔知佢爆到邊度，可能佢爆到核心咧。 係啊。 佢爆咗個地物，原來入邊係冇核電 嘅。屌你老味！火力發電廠嚟，原來 㗎。喂，即係講真，我哋而家啲普羅大眾對呢個世界政治啊，究竟了解有幾深咧？即係究竟佢哋係中間點樣運作咧？其實真係一無所知。 係。 係啊，屌你尾！原來表面係做核電，其實入邊係解軍核武器嘅。 係。 喂，屌佢唔係爆一爆你撚知咩？係咪先？ 係啊 係。即係其實裏邊收埋咗幾多污糟邋遢嘅嘢。 係。 你每逢打仗啊，你先發現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地下城噶嘛。 係。 咁咪成日啲人都聽話咩？香港其實有條咩隧道？有冇聽過嗰啲故仔啊？ 有喺咩匯豐大廈嗰度，匯豐大樓嗰度以前有一條海隧道咧，就係、是、入海嘅。話說咧嗰陣時咧就如果大陸鑑生要喺即係收翻香港嘅時候咧，佢哋嗰啲大班咧就喺嗰度坐潛艇走去呢、這個，即係用條隧道走去呢個天馬南海軍基地坐潛艇走啊嘛。啊即係佢哋成日都係咁講。 係咪真係有咧？ 嗱呢、這個啊真係唔知道。但話說咧，有一單嘢咧就《明報周刊》講過，當年咧第一個 英國政府頒 MBE 勳銜俾佢嘅中國人叫陳澤，呢個人係同阿蔣介石同一班讀呢、這個黃埔軍校嘅。咁當年咧，日本仔打香港嘅時候，佢係駐香港最高級嘅台灣軍官。咁咧，佢就打電話俾英國嘅即係佢知道英國人會投降。咁咧，佢就打電話俾英國一啲嘅，即係英國、美國，即係總之香港有嘅將領，佢打電話俾佢哋。佢話：我而家係亞細亞行，亞細亞行即係你公司樓下而家馬沙嗰個位。亞細亞行，佢話：我而家係亞細亞行，我哋準備特位。即係國民黨準備特位，咩叫特位？即係逃走啦。咁就問英國政府，你有啲咩裝備？英國政府當時嘅最高級軍官咧，就唔係港督，因為港督就著撚咗草。咁最高級嘅軍官係邊個咧？就係、是、以戰後第一位嘅赤柱監獄嘅處長。咁佢當年喺英國喺香港係做收集情報嘅工作，係間諜嚟嘅。咁佢喺英國收埋咗四艘魚雷艇，佢收埋喺邊咧？咁樣原來就係你頭先講嗰啲秘密隧道啦，即係佢帶你去一笪地方，無撚啦啦有四隻魚雷艇出嚟嘅咁樣。佢就帶陳策去呢啲地方，咁陳策就靠呢四隻魚雷艇就突圍日軍，就上咗大陸，就投靠共產黨軍隊先咯。即係做一個後援再去打， 所以一啲都唔出奇。你諗下，作為你有咁多資產嘅、你點會唔考慮呢啲問題？你即係你譬如話、其實會有堂堂咁樣有個地下酒莊咁樣、我懷疑好多人可能佢本身就有好多地下堡壘喺度。 我話俾你聽，有一次咧就參觀呢個天馬艦海軍基地，英國97之前撤離香港最後一次開放。呢個天馬艦海軍基地有一樣嘢好得意。咁咧嗰陣時咧，我睇咗好耐，我同我同學去，我嗰陣時啱啱讀中學，我屌佢老母喺個海軍基地一個海軍嘅位啊，平水即係嗰啲水道唔喐嘅，即係唔會話大浪啊，有翻起風浪嘅，起撚多泡喺下面湧上嚟，你話下面冇人，屌你老味，我諗濕鳩幾個潛水人員喺嗰度 spare 緊啦，嗰啲泡咁撚多湧上嚟，你話唔撚係啊？嗰度係排氣口啊，出風口你點喎？我以前做冷氣嘅，冷氣排氣口咩咁噶？即係肯定嗰度有啲嘢啊！屌你唔知咩撚嘢嚟啊！即係佢唔話俾你聽咯，你鬼知啊？ 即係所以我喺度諗咧，其實如果萬一咧有啲咩大嘅動盪，其實我哋只係面對有三個情況嘅啫。第一就係冇錢，即係冇。第一就係資產消失，第二咧就係生命受到威脅，第三咧就係損失自由，我哋只會有三個情況要面對嘅。咁我哋先討論下第一個先。 資產消失真係慘啊！ 資產消失， 屌你老闆最慘呢樣嘢，屌你慘你個死！我話俾你聽。 因為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唔同嘅意識形態有角力。 我話俾你聽，等於當年啲人走難之後，你知唔知點解中國人點都要帶副麻將喺身啊？ 點解咧？ 呢個一個工具，呢、這個工具可以喺你身上面搶走你嘅資產。 係用一啲比較柔性嘅方法。 係啊，你打仗嘅時候都講下秩序啊，你唔可以周街笠噶嘛，你係師奶或者成家人走難。喂，阿嫂悶啊，都不如打翻場牌咧！屌你老味，咁你可以用嗰個工具喺佢身上面搶掠啲資產啊！所以中國人走難都帶副麻將，屌你老味。 咁其實都係好嘅，即係正如啲外國人打仗嘅時候都睇波一樣啫嘛。即係不過其實我就咁睇，即係咧當你即係到你冇曬資源嘅時候咧，你就要諗下咧冇資源係點樣生活啊？ 係。 譬如話咧，呢、這個如果喺香港啦其實咧，你我諗咧，佢唔會令到你，因為其實香港而家係儲咗好多糧食喺度噶嘛。 香港啊，唔係喎，一個禮拜啫嘛。 一個禮拜咋？ 係啊，因為話説嗰陣時，你試過米荒未啊？我中學啊，小學嘅時候試過一次米荒。話説就係話香港啲米唔夠數，即係唔夠賣，咁啲人咧就出去買米。香港原來儲糧食咧，政府公布啊，一個禮拜。 一個禮拜， 開頭個個以為一個月，但原來得一個禮拜。嗰啲米一個月嗰啲喺邊度咧？大陸。 哦。 儲喺邊度咧？大陸。唔係你啊，大陸啊，屌你！香港儲一個禮拜嘅咋？而家好似更加少添啊！我記得。而家更加少，因為中央幫你儲糧，唔係香港自己儲嘅而家。 咁所以如果遇到呢、這個即係糧食受到控制嘅時候咧，大家應該係。而家開始學識啦，即係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其實呢個唔係我講啊 ，Jimmy Oliver 講嘅，即係喺呢個澳洲有一個廚師， 佢其實推行一啲活動啊，運動啊，就係指大家多啲喺屋企煮飯食。係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咧，你會我哋而家實經濟上面咧，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，全世界同一齊面對嘅，就係物價飛漲。係。如果你係要保持住出街消費嘅話咧，咁但係咧，其實咧個經濟個策略係咁噶嘛。如果你嗰、那個物價， 喂，你呢個面口最似余文樂。 系咩？咁 系真系哦！各位聽眾，你聽我講， 千祈唔好話俾人聽。 佢個樣其實好似肥咗版嘅余文樂，肥少少，幾有型啊！ 即系咧，你其實咧諗到有個問題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呢個世界物價咧，其實佢都會漲。係。咁但係咧，當佢提高嘅時候咧，你嗰個屋租咧就會降低。係。又或者咧，如果你個屋租咧同埋糧食一齊升嘅時候，你個交通費、你個移動性就會降低。佢就北京咁樣就會津貼曬你嗰個活動費用。所以你邊度搭車都係2蚊。係。係咪？咁樣同埋咧有一啲位置咧，政府一定會揦住嘅。如果你米咧個價錢狂飆嘅話咧，大家就會打仗。係。菜咧係可以地下種出嚟嘅。係。咁其實阿 Jimmy Oliver 就提出一個觀點，如果呢個經濟咧只係越嚟越閪嘅時候咧，我哋咩辦法去處理佢咧？我哋就第一定要學識自己去煮嘢食。即係你如果你問，即係我哋而家我哋呢個年代嘅人咧，講出嚟好似好好笑咁樣，邊個唔識煮嘢食啫？ 啱啱。 咁但係咧，你睇下後生啲嘅小朋友， 有啲廿歲、十零歲嘅係唔識噶， 唔識落米， 唔識落幾多水，我老婆已經唔識啦。 我講緊識煮飯係咩咧？我 in terms of 咧，你如果冇電飯煲，你煮唔煮到飯咧？ 我得。 係啦，其實咧好多即係上一代嘅人啊，其實你 火水爐我都係咁煮啦。 你直頭俾個碟佢，都蒸到飯。其實用碟都蒸到飯嘅，係仲好食啲添。係。係啦。即係我諗係大家要掌握多啲咧，我哋而家平時唔為意嘅所謂生存技巧嚇、啊，究竟你去辨別究竟以前細個好得意，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一隻叫三葉草 啊？哦，知道知道，我嚟玩噶嘛，掹開佢，撬撬撬。 咁我哋掹咗嘅時候咧， 有條心啊， 就係啦，食嗰條心啦， 係啊係啊， 係、 啊、 會去喺、我以前喺翻學嘅時候附近嗰個三葉草啊嘛，啲、同學就搣嚟食，個個都搣嚟食嚇，咁、然後又唔會俾阿媽打 嘅 喎， 唔會，點會食得嘅？ 即係其實你就開始要去好似翻以前，要辨別下邊啲嘢係可以擺到落肚嘅嚇，咁、然後你又知道，如果擺落個嘴唇嗰度麻麻地嘅時候，嗰啲嘢就唔好擺落口。係啦，咁然後你識可以試食噶嘛？你全部嘢都係你譬如話食少少，如果開始敏感啊、痕癢啊，咁你咪唔好再食咯。咁然後咧，每隔8個鐘，唔係即係每隔4個鐘再食多食多20% 嘅份量，再隔4個鐘再食多20% 嘅份量，又用一日去檢測一件嘢究竟可唔可以擺落口。 而家啲僆仔都會咁做，不過係講緊食海洛因定係食冰啊？食屌你老味，食谷啊！ 跟住然後咧就喺呢啲環境裏邊，第二咧要鍛鍊你嘅生存能力啦。即係咧你要開始咧去學識打結啦，用刀仔啦，同埋咧盡量避免俾人攞粒啦。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其實雖然有一次做黑社會，但係呢啲嘢都係成為我哋生存裏邊必須要嘅。 你冇錢就會咁噶啦。 咁然後咧，第三即係如果咧，譬如話，當我哋嗰個叫做經濟冇經濟即係經濟被充公嘅時候咧，咁呢個都冇乜所謂。如果生命受到威脅，點算咧？ 生命受威脅， 譬如話真係打仗，有軍隊入香港嘅時候，又點算咧？ 我話俾大家聽，如果有軍隊嚟到，你最好做一樣嘢係咩咧？舉手投降。而家船堅炮利，你唔都攞把菜刀同人死過啊？屌你老尾，你嗰諗都唔好諗啦，將你值錢嘅嘢沖曬落廁所，唔好俾人。你人哋要奸你，或者屌你屎忽又得俾人哋屌，你冇辦法抗衡啊！遇到船堅炮利嘅軍隊，你有乜辦法抗衡啊？遊擊隊啊，你都有槍啊，大佬，人哋嗰把機關槍喎、你得把菜刀啊，劈死一個啊！屌你未埋到去，你都冇撚咗命啦！屌，諗都唔使諗，做戰俘舉手投降。即係保命嘅話， 不過當年呢個猶太人佢哋都係俾人哋懟曬入集中營，其實係冇反抗嘅餘地。 你冇反抗餘地啊！我舉一個例子，你單獨或者你成班人去面對唔到嘅，唔係軍人、軍車、機械部隊。你話啊軍隊難唔難面對？人嚟啊，佢都有子彈用完嘅一日。軍車好未？你等佢燒撚完油先啊！佢都碌死你百鳩嘅200人啦、啊！佢唔使開火啊！佢碌你都夠腳都夠金啦、啊，啱唔啱先？ 所以咧，我就認為咁樣，即係如果咧，好似我哋啲前輩咁樣啊，即係咧會屋企，我有個朋友啦，佢屋企咧個雪櫃咧長時間都係滿嘅啲嘢食， 哦， 係啊，好滿嘅。其實咧，佢哋係因為以前屋企細個打過仗。 佢哋咧就諗住，其實咧隨時，即係佢而家住太古啦，都係幾有錢嘅。嚇、 啊！ 咁、然後屋企就收埋好多金器嘅。好、多時咧就係、有一種諗法就係、我要預備要走啦。係、我要預備要走啦、我唔知道係咪我哋香港會有機會咧，要進入呢種咁嘅狀態咧嚇、 我話俾你聽，隨時都進入備戰狀態咧，就好真係個人好辛苦。但係我就香港而家好多人都係噶，唔知點解將嘢擺曬保險箱。如果有軍隊入城或者真係即係戰亂嘅時候，你去攞到我切實煲湯擺街坊，所以所有嘢都係擺屋企嘅夾萬度，擺喺夾萬度一個規矩啊，一個袋，一個袋裝曬。即係阿寶寶龍啲嘢同我啲嘢，你夾萬你抄一件事，但係如果緊急嘅時候一開一掹即刻就得。最快嘅備戰狀態，同埋一樣嘢就係你嗰啲嘢即係可以掛低個身度嘅個袋係，即係一掛就掛喺個身度，即刻走得路。但係唔知點解啲柒頭皮我撚溝到即刻擺保險箱。 記唔記得咧？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。細個咧，如果你譬如話參加啲青少年中心咧，你總會遇到啲教練，佢就會問你一條以下咁嘅問題。喺以下咧，你有幾樣嘢你要準備走難啊？你有一把刀，指南針，地圖，水，食物，幾樣嘢你只可以拎走兩三樣啊嘛。咁你會拎啲乜嘢？ 第一樣拎刀仔，第二樣嘢拎呢個水同埋食物。 但係你有冇印象係有人咁樣問過你呢條問題？ 冇喎。 冇啊。好多嘢以前咧，好多我哋以前參加嗰啲青少年活動咧，喺啲社區裏邊咧，咁好多 training camp 噶嘛。其實係教你，即係去 camp 嘅時候，如果你遇到問題嘅時候，你要帶啲咩問，帶啲咩嘢？其實我懷疑咧，呢種咁嘅諗法咧，就係上一代有走難過，跟住然後咧就諗辦法啊，點樣可以灌輸而家啲細路？ 我話俾你聽啊，講走難有一次火燭，我嗰陣時住村屋，我同寶寶龍嗰晚瞓覺，我好淡定，其實因為一人嗌火燭已經聞到好大陣窿味，我第一時間做咩咧？阿寶寶龍第一時間係做咩咧？嚇邊度火燭啊？我屌你咩？睇啦，佢係第一時間做咩咧？睇邊度火燭先。要唔要走？人哋嗌火燭可能好遠噶，我睇真係隔離間村屋，即係貼住間村屋焗走啦，三層嘅啫嘛。阿寶寶龍第一時間已經問點啊點啊，我話閂曬窗先，火就燒唔到，煙焗得你死。第二樣嘢，消防員條水喉會射到屋企啲嘢濕撚曬，第一定要閂曬窗。咁佢咧就諗住著件睡衣啊，咁啊散水咯。第一時間著對鞋，諗都唔好諗。穿一對有底的鞋，不是拖鞋啊！如果你都鞋不綁帶的話，下去被人踩甩了，你都真的屙撚炒粉啊！有玻璃碎的話，我不相信你隻腳原來無缺，我可以走得出火場啊！第一，再翻對鞋，長褲，帶一件衫，厚衫，因為去到那些避難中心啊，或者去啲乜中心，人哋開行冷氣啊，或者你不知道出面咩天氣凍，你點搞啊？冇衫，執曬所有銀行存摺，同埋身份證。咁阿寶寶龍就碌柒咁樣望撚住我，屌你老味，我執啦！佢真係唔撚知啊，要執啲咩？你問而家新一輩十零廿歲嘅真係唔撚知要執啲咩嘅，淨係知要走。屌你老味，你都要執到嘢先走得噶，大佬。 不過其實全摺都可以唔攞嘅，嗰啲係保領啊嘛，其實。 全摺有得保領啊，但係你提款卡嘅咧，你冇張提款卡。 哦，咁即係拎銀包咪得啦。 係啊，最緊要拎錢啦、即係帶定一啲現金，你夠急到用啦、咁呢啲啊，即係講你個人嘅，即係有冇即係經歷過一啲嘅困境，你先可以即係咁樣做啊。同埋有一個我唔知你阿媽有冇試過，我哋以前火燭，鑽石山成日火燭，我阿媽一起身攬咩走咧？枕頭。點解咧？啲錢擺曬去啊嘛。 哦，係咩？真係㗎。 以前一輩嗰啲人啊，你擺喺屋企啲錢驚俾人偷啊嘛。有邊啲地方唔為意，你又成日擲住嘅咧？枕頭。 哦， 系嘛？ 咁如果你大家知咁，自己人執偷樣都會嘅喎。 屌，屋企得四個人。 哦，咁啊係。 啱唔啱先？你夜晚黑驚有賊入屋啊嘛，擲喺個枕頭度。 哦。 個枕頭就擺錢嘅咯，挑空佢喺裏邊。我而家入邊有個cushion都係咁噶。我嗰陣時擺貴重嘢，驚俾人爆格，咪挑空佢咯裏邊。咁啊塞個膽入去咯。咁之後再燙翻埋拉鏈，出邊再有棉花咯。哦、你唔知㗎。你撳，因為要劏開佢先知咯。 哦。就其中一個就擺咗啲貴重嘢喺度。 係啊，咁你咪擺金器啊嗰啲，咁你咪唔知咯。 哦，即係可能喺其中呢度。 唔係入邊，咁呢啲咪最方便咯。但係你走爛嘅時候，你記得邊個係？攞魔王攞個流嘅你冚得爛。 屌你老味！嗱，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你真係好極端嘅時候，即係講嘅方法或者求生方法。但如果你話去到一個環境，你話係喎，我都即係冇得食，或者屌你老味嗰陣時嗰啲貧窮都點搞呢？咁樣我哋即係好老實講，即係冇乜手段。如果你遇到一啲咁 extreme 嘅環境，但係你話貧窮，我哋頭先都討論過啊，筍哥就係話雞翼啦，屌你老味，而家買嗰啲咩咩寶啊，街寶一磅四隻，咁啊，阿筍哥頭先話佢五十蚊都可以過到一日，咁其實如果你唔使交租，唔使剩五十蚊，好豐盛添。 係 係係。嗱，你煮餐飯，煮米啦，咁啊，你一斤米可以有好多碗啦嚇，咁啊。一斤米一個人食，你住到我呢度我食到十二碗，即係廿四碗，一斤米廿四碗。但係阿寶寶龍就頂唔順啲餸，因為你窮，你有咩餸食咧？屌你來去都係爆雞翼啦，你唔都係買豬肉咩？屌你老味買唔到啲咩啊？咁啊爆雞翼、焗雞翼、試蜜糖雞翼，屌你老味豉油雞翼，你好啲咪可樂雞翼咯，落啲可樂落就雞翼咯。咁好撚難捱咯，啲生活就即係總之你來來去食呢咁嘅嘢就，但係就。即係你餓又餓唔死嘅，但係就困局咯。 即係咁講咧，現代人咧，即係好似我哋呢一個依世代嘅人啦嚇、最緊要咩咧？ 有夢想， 食得少唔緊要。 啊！ 即係咧，其實你有時翻大陸，你見到啲人食啲咩飯盒嘅咧？有四格嘅。 啊！ 一格咧係飯。 啊！ 另外一格咧，上邊咧就係有啲蘿蔔絲。 啊！ 另外一格咧就係、是。嗰啲辣肉醬炒豆角，跟、住然後咧，通常就切多半隻雞蛋，跟、住然後咧，有啲好啲嘅就會有啲炸魚柳咁樣啦。 係呢啲都叫好啊！話俾你聽，有一次我翻， 你聽埋講啫。但係咧，普遍嗰啲都冇炸魚柳同雞髀、即係其實咧，你可以理解咧，就個飯裏邊有個飯啦。咁、嗰個你通常嗰啲肉末炒豆嗰啲，啲、肉末係睇唔到嘅。咁啊炒豆，即係簡單啲就係有豆同埋蘿蔔咁樣啫。咁但係啲人咧食完之後，咁咪行翻去上網其實對於一個人嚟講咧，如果你生命裏面係有目標嘅，譬如話你 QQ 溝緊條女， 屌你老味咁就得啦，咁可以唔食。 你可以食咩都得，你最緊要唔好肚餓。你維持到你個機能正常。最緊要有水飲。或者一路上網一路上飲汽水都得。咁你維持到噶咯，其實。 我嗰陣時去澳門撈嘢咧，我見過一個即係一餐我真係食唔落。冇辦法食得落，咁咧有一個窮鬼啊，咁佢喺啲等船度，佢著草喎，咁嗰陣時我哋即係佢匿埋喺等船嗰度生活嘅，咁啊即係費事俾人揾到啦上岸，咁佢喺等船度做嘢，咁啊掘沙嗰啲沙船咧，咁啊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去探佢，餐餐係食咩咧？因為冇乜人接濟佢，又窮啊，即係佢真係冇錢啊，即係真係一窮二白。 但係佢做嘢冇人工嘅。 大佬你著草你仲同人講人工啊？人都知你衰咩嗰啲啊？屌你老味！ 應該都係衰柴人㗎啦，都 嚇唔係著得遠啦、佢總之係澳門著草，香港著草走撚咗去澳門，之後喺啲等船度做嘢。佢窮冇錢點咧？嗰餐我真係食唔落。佢攞個嗰啲火水爐煲咗一煲熱水，煲熱水咧，你食嗰啲河粉咧乾嘅，喺超級市場買乾嘅河粉未啊？一淥落去咪即刻淋嘅？佢就係淥嗰啲冇湯㗎，滾水加啲鹽食。我話咁食食咗幾多餐？你睇下幾多包？哇！屌你老味，嗰箱嘢真係，我見撚到哇，成箱好似山咁撚樣，見到都打冷震。即係佢胃球係咩咧？飽咗個肚，即係塞飽個肚。因為嗰啲麵粉平啊，你又唔可以煮大飯。你喺只等船度，人哋又唔會。 但其實煲粥噶嘛，其實可以煲粥多火。 人哋唔會俾你搞呢啲嘢啊，大佬！你唔知幾時又要走去第二度咯。幾時去走去第二隻船度啊，大佬！你真係一日開一日工嘅啫，呢啲即係人哋俾你瞓係咩啊？瞓喺甲板或者瞓喺倉底嘅咋，即係人哋唔會俾你上上面瞓啦、屌佢真係好似乞衣咁撚樣，屌你落嗰啲落嗰啲粉，哇！我屌你，我唔係話嗱加啲鹽啊食，啊係啊，包鹽啊袋住一袋。一碌碌完之後，攞對筷子，仲係嗰啲屌你，我哋抌嗰啲即係木筷子咧，攝喺呢頭，一拎拎出嚟，哇幾撚掂個兜，一碌即刻食加啲鹽，哇我屌你老味，我食唔到滾水加呢度，我真係食唔到，即係我自己試過我食唔到，因為你碌過嗰啲河粉，你知道一陣嗰啲腥味啊嘛，佢有一陣腥味，你唔過冷河，過冷河爛啊嘛，咁咪就係食呢啲咯，一大煲食完又開工，食完又做。哇！幾撚惡定啊！ 即係貧窮到咁嘅階段，我寧願坐監。即係坐監都好過啲，呢啲著草生活頂唔緊緊真 係。咁啊， 即係你話好啲，你頭先講嗰啲都叫有肉食啊！哇，呢啲我屌你。 所以而家你問我要香港話真係好窮咧，其實好難嘅。 啊、 即係除非你要嘅嘢咧， 我覺得窮有一樣嘢慘，冇閪屌， 冇閪屌啊！打飛機咯， 打得咁撚多咩？屌你！ 哇！屌你以前冇即係冇錢嘅時候，你打十幾年啦，係咪啊？ 咁啊係，最想打嘅時候後生仔啫。 唔係最緊要咩咧？最慘係咩咧？就係打飛機你冇鹹片， 齋打 似咩咧？ 你望住咩打？望住嚿， 好似食一件紫菜壽司。 唔係我哋聽我講啊，嗰陣時候見個黐線佬啊，聞住嚿番鹼，真係喎、啊，聞住嚿咩歷史香鹼喺度打，我望住啊，等佢打完先咯。我喂哥仔，覺得有咩滋味？哇，好過癮㗎！狗護士，唔信你試下，嗱，掀埋眼，聞住嚿番鹼，諗起個大方妹，我打飛機，哇！你同揸住包公仔麵蛋有咩分別咧？分別又大咯，你聞到陣香味啊！ 又係喎、 哦！啊，屌你！我笑撚到牙都牙血都飆埋出嚟。但係有一樣嘢慘，如果你真係親歷其境，你就真係好慘。 係，唔係即係佢其實係可以做到。佢 識口味俱全啦， 可以令到佢自己想象到嗰、那個，即係嗰啲人沖完涼嗰陣味去打飛機咧。其實係佢係揾，即係佢係一個叻人嚟。佢揾到喺冇嘅時候，佢都揾到一個享受嘅方法。 真係識口味俱全啊！屌你老！ 係啊，有冇聽過有個仲好笑啊？呢、這個揾條布扎住個植物。咁然後扎到嗰個植物咧，咁你手咪冇曬血嘅，咁、你咪覺得隻手先係，咁你咪覺得好似用緊人哋隻手幫自己打飛機咁。 咁你不如去買十蚊豬肉啦，你同豬肉佬講，唔該十蚊豬肉我嚟屌嘅，你唔好話嚟食，佢話咩我嚟屌，我嚟打飛機用嘅咧，你係要肥啲喎，仲要。屌你老味，真係慘絕人寰，真係解決性慾呢個方法喺貧窮裏面真係冇得解決到，話俾你聽嘅。O、okay? K、 哦。咁咪識朋友咯，到時。 屌你老味係啦，你到時識朋友，你識啲朋友都希望你有啲罐頭跌出嚟啊，大佬。 咁你窮嘅時候，咁都有啲類嗱，我都幾相信咧，喺啲貧窮嘅社區裏面咧、譬如話，如果大家你又冇錢，我冇錢，咁、最好活動梗係搞下嘢㗎啦。係。 但係有人俾你搞先啦，我肯定冇香港。屌。 咁你？你唔好諗即係都好多女仔，即係可能唔靚啦，但係佢都可能係窮家女，咁佢都有性需要噶嘛。 唉、我諗你啊，唔好諗呢啲，屌你，應該都冇啊，我覺得，即係好現實啊，應該冇啊，屌。 唔知道，咁咪強姦啲弱智啊！ 你要揾到啲弱智嘅姦先得㗎，屌你姦阿婆咯又。 嗰啲啦。 屌，即係貧窮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如果你喺香港呢個環境。你好似我哋咁，即係頭先討論嗰個話題咁，你冇咗一啲嘅資源，係咪真係能夠生活到？嗱，生活到就得，即係生存到就得啦。但係生活到，我覺得真係好成問題。 因為我成日咁睇嘅，即係咧我哋所謂貧窮咧，其實咧一定要係一種要喺一種所謂社會穩定嘅狀態下邊咧、我哋其實先至可以劃過呢種貧窮嘅生活嘅。 係。 譬如你係香港咁樣，再窮，我覺得唔窮嘅其實。即係其實坦白講，我係揾到 OK 啦，揾到錢啦。但我其實同一個窮人嘅生活係冇分別嘅啫嘛。其實即係我未結婚之前，即係我係接受到啦。即係當然啦，我可能會比較多啲娛樂啦，屋企多兩罐啤酒啦，多包薯片啦。其實可能係咁嘅咋，其實。咁但係，所以我覺得真正嘅問題咧，就係、當你出現動盪。而那些問題呢其實呢個世界日日都會發生的其實是、即是打仗有這麼有多出奇的是的還有現在你看我想日本人、根本沒有人想過呢、 核電廠會爆開 核電廠會爆開、其實只是幾秒鐘的事突然間有海嘯來海嘯你預計不到、海嘯然後衝爆了核電廠、核電廠爆炸這樣、喂，呢啲嘢。 不過如果香港有啲，我話俾你聽，香港人頂唔到，好多自殺咯，都要到時屌你老味，哇咁撚樣，我死俾你睇啦，屌！因為香港新一輩嘅人抵受唔到呢啲嘢，亦都經歷未經歷過呢啲啊。我諗新一輩嘅人未試過瞓學校啦啩、我哋以前豬上山火燭成日瞓學校啦，屌！阿爸阿媽喺下邊瞓緊覺，屌你咁細路仔想上堂，原因係咩啊？火燭咯，豬上山咪走曬學校瞓咯、學校變成收容所咯。 而家冇啦，以前你話我哋住大即係嗰啲公屋咧、 咁你有時會制水噶嘛，即係有個水車來嘅。 係啊 係啊。叫阿媽，然後拎個嗰啲 水桶落去， 水桶落去托拎水噶嘛，大人拎大桶，細人拎細桶噶嘛。係 啊 係 啊 係 啊。係咯。而家冇㗎啦。 冇啊。 同埋香港而家好多人屋企係冇有病嘅水桶㗎。 係咯係咯。 以前啊個個有啊，我哋預備不時之需啊嘛。 係通常有個桶，上面有蓋， 有 黑 色 蓋 嘅。 都唔知嗰啲乜撚嘢桶嚟。 藍色㗎嘛個桶。 係有藍色、紅色都有。係 啊，咁啊扭實佢㗎嘛可以。屌、啊，而家唔知邊度有賣添啦。 以前我阿爺住喺南丫島嘅時候啊，屋企一定有幾個咁嘅水桶。係 係係，嗰啲水桶好用啊。 其實佢哋生活都好原始㗎，其實即係唔使咩用錢咧，每日喺個海度釣啲魚上嚟。跟住然後咧有啲米，咁啊一係就煮粥，一係煮飯。今日餐餐唔使諗啦，食魚咯。 係。 咁然後要火咩？燒柴。要水咧就買啦。 係。 水就一定要買，呢、這個冇得講。你係水上人，你一定要買水。一定要買水。 啊。 係啦，咁但係啲水好襟用嘅喎。 啊。 沖涼兩殼。 屌你！ 飲咪一殼。 你睇下寶寶龍沖涼，兩殼兩大桶啊，兩大。即係兩大桶都未夠佢沖啊！屌。 完全唔同嘅。不過你又咁講，即係上一代人咧，佢哋個。個身上邊係有陣味嘅，即係特別 係啊係啊係真 係㗎。但係你又咁講，你同佢哋一齊生活，你就會習慣咗佢有陣味。味呢樣嘢，你係耐咗你就唔覺㗎啦。係你話入去有一間唔知咩五星級嘅咖啡鋪，你門口覺得好香，你入邊坐20分鐘你都覺得冇撞。 係 臭味係可以習慣嘅。 係。 有啲咩唔習慣，擺落肚就唔得。 係。 咁冇人叫你舐佢㗎啦，底 你講起舐家底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前排去食咧個小肥羊，哇，好似食臭狐咁樣。如果有啲人中意舐家底會扯旗，我希望佢哋去食下小肥羊，哇，嗰陣臭狐味啊，真係臭撚到。 係咪再貴唔貴啊？而家 嚇 貴唔貴？ 兩條友食，我同寶寶浪五嚿水啊。 五嚿水啊？你唔係食嗰啲夜晚9點任食嗰啲啊？ 冇啊。五嚿水啊，兩條友都唔平啊。 不過我前幾日喺北京食東來順， 哇，正嘢喎、 啊！我都幾好食，差唔多123蚊一個人啦、 啊。得唔得啊？啲嘢食？ 啲羊唔騷咯。 係啊。啲湯圓得唔得啊？ 冇湯圓食。 最出名係湯圓喎，東來順。 哦，係咩？ 係啊。 冇湯圓食。 係嗰啲五花湯圓最出名。 係咩？ 啊。 冇喎、啊，跟住然後咪有幾條米線啊，食幾碟羊肉啊，上咗4碟羊肉，有啲菜咁啊。 哦，環境好唔好啊？ 好普通， 但好多人食過東來順， 係係有爆曬棚嘅 名店嚟喎， 係6點啊爆曬棚啦， 名店嚟啊東來順， 跟住然後佢有景泰南嘅火鍋咁樣，其實真係整個咁嘅火鍋食下都幾得意， 但景泰南有毒嘅喎，屌你 係，唔係佢外邊包住個殼啫， 哦， 佢咧係咁嘅，你知道佢哋中間有條管， 哦係啊係啊係啊，佢街炭落去㗎嘛， 其實整到個咁嘅爐喺屋企打， 屌我以前屋企一個㗎，係 咩？ 係啊，俾人抌拆咗啦， 係咩？ 但係你嗰個爐有一樣嘢衰，佢透火咧，你要嘥幾嚿炭。但係咧，佢有一樣嘢好就係好慳炭， 嗯、 即係佢嗰種邊爐係好慳炭嘅。 哦， 係 咩？ 係啊，香港好少地方有得賣。我曾經見過元朗有。 哦，係咩？ 係啊，銅嘅。 係銅嘅，黃銅啊。 大陸做嗰啲石嚟嘅，但我以前買一個石㗎。 哦。 即係更加傳熱，更加平嗰啲物料。 哦。其實呢嚿嘢都幾好。 幾好用㗎呢嚿嘢？ 而家佢東來順有賣嗰個爐啊嘛。 係啊。 維爾淘寶都有㗎啦，其實。 哦，因為好慳碳嘅，但香港唔得啦，屌你開冷氣燒碳，屌你攞咩同煲碳有咩分別？ 咁你冬天先食咯。 冬天都唔會開窗啊，大哥。 係、哦、咯，我覺得未來嘅日子咧，其實譬如話你問下普通人，你對呢個香港未來嘅，即係未來10年會睇好定睇壞？ 我話我睇壞， 一定係睇壞，即係只會睇壞嘅、其實經濟下滑，唔穩定，政治越嚟越差，即係 點睇啊？如果你好中意共產黨，咪覺得唔係 咯？係咯，咁然後呢、這個民生，咁啊 民不聊生啊！屌你， 都算係民不聊生啊！其實係即係咧， 啲嘢貴撚到脱撚曬節，仲民不聊生、 啊，經濟出現問題咯。咁啊，好啊，好在其實我哋仲有法治咯。 係。 即係你話以前嗰啲民不聊生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、好政府打重税，你同時咧啲嘢物價飛漲，屌仲要咧得閒 啲警察出去搶。 係啦，咁樣就民不聊生啦。咁而家咧，其實我哋個嗰個法治社會咧，係幫咗我哋呢啲嘢。 係。 即係唔敢話有個差佬打死人，即係好似美國咁樣打死人唔認數。 係屌你好撚正常啊！美國打死人，仲要打死啲有色人種唔認數添喎屌。 即係 即係呢個香港應該就未去到呢一度啦，但係未來10年真係唔敢講， 肯定衰到而家啦。50年不變啊，係啊，我唔信啊，屌！ 50年不變去到2046啊！ 我啊有啲即係點講咧？即係我係一個好中意共產黨嘅人，但係個問題就係經濟令到你唔係好中意呢個城市。 係啦，生活好困難㗎嘛。 係啊，好啦，我哋講住係咁多先。 好啦，拜 拜。 拜拜。